第二天他睁眼的时候已经到中午了，慢吞吞地从床上爬起来，他随便从冰箱里找了点东西吃，然后打算过去劈鬼的台球店里晃荡晃荡，反正又是一天。黑狗没找他，他就多过一天赚一天。至于真到了陈玄和黑狗算账的时候，他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劈鬼看见乔家，倒还是照样热络。 乔哥， 乐呵呵地凑过来。劈鬼并不知道之前那些事儿的内情，只知道乔家跟着黑狗去做了什么大买卖，好几天不见人。乔家拿起球杆打了一杆，没转头。 最近没什么事儿吧？ 嗨，有我在呢，能出什么事儿？放心吧，一切照旧。 真说起来的话，乔家也算是个有地头的人，虽然范围不大，但是这一片基本上听到他乔家的名字，多少还是会给点面子。逢年过节什么的，也会有聪明人过来孝敬点东西。但是哪儿出了事儿，他也确实得出门去管。劈鬼给他拿了瓶啤酒。 乔哥，我听说黑狗哥出事了，你没受什么牵连吧？ 对劈鬼这样的人来说，黑狗这种人他连面都见不上的，所以他也不是太关心。最近这两天风言风语他听了不少，但是看乔家的样子又好像没出大乱子。乔家对劈鬼的问题充耳不闻，连答他都不想答，盯着桌上的球一杆一杆地打得挺快。见他心情一般，劈鬼也很识趣的没继续追问。他招呼店里的人一会儿找家饭店订个包间，兄弟几个出去吃顿好的。因为本来就烦，再加上劈鬼他们几个一直撺掇，乔家这顿喝了不少的酒。喝到最后，劈鬼他们都不敢让他继续喝了。三个人连抬带架的把乔家从饭店里弄出来，站在路口拦出租车，半天都拦不到。就算是大白天的，路上的司机看着他们这样的，几乎都不停车。等了半个小时，乔家火又窜上来了。他扯着嗓子骂了两句，差点没随便找块砖头砸了旁边不知道是谁家的车。就在劈鬼他们头疼的时候，乔家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其实大街边上有铃声也听不清楚，乔家其实是被震动震得不爽，才醉醺醺的去掏手机，连号码都看不清楚。他歪歪斜斜的靠在劈鬼他们身上，对着手机嚷了一句： 他妈的谁呀？ 乔哥， 那边的声音乔家听不出来是谁。 乔哥，二少爷今天又发脾气，说现在要去找你弟。 显然对方也挺慌张，说完这句话就把电话挂了。乔家捏着手机半天都没什么反应，酒精把他脑子搅和成了一团浆糊，他光知道接了通电话，但是反应不过来对方说了什么，只是无意识的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压了几秒钟没忍住，推开劈鬼他们，趴在旁边吐了。旁边一圈人手忙脚乱地给他找矿泉水漱口。等乔家吐得差不多了，脑子里的意识终于慢慢清楚起来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猛地抬起头。 我操！ 连车都不等了，他甩开劈鬼他们就要往乔检学校那边跑。但是酒喝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他脚下发软，没跑两步就撞到旁边的树上，憋不住又干呼了半天。劈鬼他们吓了一跳，赶紧追上来。 乔哥，你怎么了？ 去乔检学校，黑儿要动弹，他妈的，快上车！ 乔家活了将近30年，已经记不清楚有过多少次逼到他只能向老天爷磕头求救，但是最终依然只能面对着失望的结局了。但是这么多年来，却没有过一次能让他真正失去理智，只有这通电话。当乔家连想站都站不稳，看着劈鬼他们着急上火的找车的时候，他头一次感觉自己彻底丧失了理智。就在他几乎要当街砸车抢劫的时候，终于有人跑到马路中间拦到一辆车，二话不说甩出一叠钱，让司机往乔检的学校开。那个出租车师傅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拉了这趟活。乔家一路上都听不到其他人说话，劈鬼他们嘴巴一张一合的，他看在眼里却听不到声音。 路上的景象时远时近的，就跟做梦一样，没有任何的真实感。等他下车的时候，觉得天泛着一股让人恶心的黄。现在是放学的时间，校门口进进出出的一堆人。乔家扶着一棵树，浑身发抖。他竟然一时想不到进校园里头找人。还是劈鬼反应过来，叫了个看起来年龄最小的小弟进去找人，吩咐他只要找到人立刻打电话。但是乔家觉得不对劲儿，按说要跑到班里去找人，怎么也得用个三五分钟的。但是乔家摇了摇头，就觉得心慌的难受。他四处看了看，乔简这学校他来过好几次，也算是熟悉，要说比较避开人群的地方总共也没有几个。他拉上劈鬼， 跟我走。 两个人半扶着他，脚步踉跄地往学校旁边的小道上走。乔家走了几步，实在站不稳，让劈鬼去买三瓶矿泉水。 要冰的，越快越好。 劈鬼不敢耽搁，转身就跑。好在学校附近就是小商店多，劈鬼抱着三瓶水跑过来，乔家倒头就灌，三瓶水全部喝完了。他冲其他人摆了摆手，自己避开放学的人群，蹲在路边开始吐。这种醒酒的办法虽然不科学，但是很好用。曾经他陪着一个当年跟过的老大出去跟人拼酒，也是这么喝下来的，跟洗胃一个效果，就是痛苦了一点。等吐得差不多了，乔家终于清醒了不少。从刚才的醉态中硬生生地醒过酒，乔家现在的脸色看着都泛青。几个人沿着学校附近的小路开始找，过了十分钟都没接到去教室里找人的小弟的电话，乔家就知道情况要糟。找了将近20分钟，劈鬼终于从几个着急忙慌往学校跑的学生口中问道，前头有人受伤了。他脸色一白，叫上乔家就往那边跑。乔简就倒在路边，脸上有伤，但是看起来似乎不太严重，只是整个人趴在地上一动都不动。乔家冲过去把他抱起来的时候，连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乔家两只手都在哆嗦。 阿简，乔简，妈的，乔简，你给我睁开眼睛，乔简！ 叫喊声越来越大，乔家晃了两下，发觉怀里的人还是完全没反应。他抓着旁边的劈鬼， 叫车，快去叫车。 后来怎么到的医院，乔家的意识已经很模糊了。他抓着医院的大夫直接跪在地上求他们先救人，结果一群护士医生把他从地上拽下来做了一个检查。一个大夫脸色很难看地告诉他， 病人情况很危险，需要动手术，你先去办个手续，交了手续费和押金。 乔家转头就去问到哪儿办手续，但是一拿到医药单的瞬间就傻眼了。 17万，这么多？ 病人需要开颅，手术费加上住院费的押金一共是15万，加上2万多的药，先收您17万，多退少补。 负责计价的护士说话很刻板，乔家愣了一下， 我暂时拿不出来这么多。 那对不起，我们有规定必须要交足押金。 下一位。 身后的人拼命地往前挤，乔家火大地往后一推， 别他妈的挤了。 然后他再次往窗口探了一下， 求您帮个忙，能不能先做手术，我回头把押金补上，给我3天就行。 我们有规定。 依然是这句话，显然医院面对这种情况早就麻木了。护士一边对乔家说抱歉，一边接过后面人递过来的钱。乔家被挤出了队伍，脸色难看至极，转头看着劈鬼， 先借17万。 乔哥，不是我不想借，我平时手里攥多少钱你也知道，你要说几千块我立马掏给你。我爸自从给我搞了这个台球厅就不管我了，我真拿不出来这么多。 劈鬼脸色也不好看，其他人也都是小混混，一时间17万这种数字谁都拿不出来。